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想到啊，年轻人现在的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跟身体健康相关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了，的确是应该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那当然，很多的朋友之前认为的这种半月板损伤，往往是跟我们这个年纪的老化呀，或者说是一些受伤的情况，但是前提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年纪增长有密切的联系导致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现在的这种半月板损伤的问题呢，已经并不只是老年朋友的专属了，在很多20-30岁的年轻人身上呢，也成了一个高发的问题。那当然呢，这种问题的造成原因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因为过度运动或者是不良的运动方式造成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以及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该如何去注意对于半月板的一个保护。那当然，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那当然，这个话题我在之前给严老师也发过去了，严老师也看了一下， 我看了那个视频。 对，所以其实您从专业的角度啊，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想和大家先去分析一下造成半月板损伤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不是？ 我想是的。 嗯， 因为在运动就是专业的领域来讲，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呢，可能比较多的呢，人们关注到的是篮球运动员，排球运动员。所以除了刚才孟莹提到的和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咱们看到那个视频所报道的有关系以外呢，其实呢是还和他的运动的从事的项目，还有呢他持续运动的时间等等的因素呢是有关系的。所以要想分析这个半月板损伤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呢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大的一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呢，我们讲运动是有风险的，所以运动是有风险讲这个话呢是有它的道理的。你比如说从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常常会提到预防是特别重要的啊。所以说呢，虽然一方面运动有风险，但是如果我们加强预防的这个意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运动损伤呢，把它发生的可能性呢尽可能的降低。但是从预防的角度呢，并不是一个空讲的一个话，实际上呢它背后呢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从身体的结构来讲，第二个原因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从运动的角度来说啊。那么我们首先呢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呢，如果我们从运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导致运动当中发生运动的损伤，其实这个损伤呢也包括半月板的损伤。 对。 那么从运动损伤发生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主要有以下呢4个方面的原因。 嗯。 啊， 第一个发生运动损伤的原因呢，实际上呢，是你作为运动的参与者，你对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些规律，包括它的动作啊，特别是正确动作的理解和认识呢，并不清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又表现得非常的努力，那这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你的劲儿使不对，而你的劲儿使的呢，正好是不符合身体的结构的特点和他工作的这种规律。因为我们讲一个人的动作呢，是和他的比如说骨骼和他的肌肉，还有呢附着在这个骨骼肌肉关节周围的韧带软组织，和这些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如果不了解这个动作的结构的特征，你如果力又使的是一个蛮力啊，因为这个在很多人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个运动表现的问题。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可能把这个力呢，特别是发力的那一瞬间呢，是没有用对劲儿，正好呢违背了这个骨骼的解剖结构，所以它可能会出现运动损伤。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可能跟准备活动的不够充分是有关系的。当然我们在讲到准备活动的时候呢，一方面讲准备活动呢是让我们身心呢进入到这个运动的状态啊，其中呢从我们身体的准备来讲的话呢，除了我们常常提到的心肺功能，它的状态呢会进入到一个满足运动的需求，比如说心跳的频率加快了，血液流动加快了，使我们身体呢可能得到的养分氧气增加了啊。其实你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这种准备活动呢，它可以通过热身的方式呢，比如说关节的关节液分泌增加了，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关节的这种润滑度提高了，那这样的话呢也会使得这个关节骨关节的这个部分呢可能受伤的几率呢会在下降。 嗯 啊，那你像冬天开汽车的时候，它需要热一段车啊，然后车走的过程当中呢，它那个机油融化以后呢，它那个机器的运转才能更加的顺畅。当然现在的车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了，那我记小的时候那个汽车的发动要烧热水等等的这些一系列的问题，但这个呢确实和我们这个运动的损伤的发生呢是有关系的，就是你准备活动不够充分。 嗯， 然后从你心理上来讲呢，可能又没有进入到那个状态，就是双管齐下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导致运动损伤的发生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学习和参与一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教学课当中，这个老师他的讲解示范就特别重要。一方面比如说这个老师的动作做得特别漂亮，他会吸引学生来跟着他去练习。那么如果我们作为教练来讲，作为老师来讲，你教的动作是不规范的，或者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跟着视频在学一个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呢可能它本身这个视频给你的信息，这个动作的正确性是不够充分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孟莹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做那个膝关节的活动， 嗯， 那么很多人呢会做一个膝关节微屈，然后两手呢扶住那个髌骨做那个环绕的运动。 嗯 啊，那么做环绕的运动的话呢，按现在来讲对膝关节是有损伤的，但是很多的教练和老师在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呢，很容易的让学生和参与活动的人做这个动作。 对， 所以这个膝关节呢，它是应该做屈伸的这个动作 是 比较 前后的吧？ 对，所以这个环绕这个动作呢，实际上来讲，它是使得那个膝关节的向上面这个叫股骨头，下面这个叫做胫骨头啊，这样的话它就等于是研磨这个关节面。而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半月板正好是在这两个关节面之间的一个软的垫子，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这个关节的损伤。所以你看这就是动作的不正确就导致了身体呢可能会出现损伤啊，而这个损伤呢往往可能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你如果形成一个不正确的动作，那么长此以往呢它就可能会造成一些慢性的 这个运动的损伤发生。 对， 那么最后一个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素质。因为身体素质，你比如说我们在讲到健康与运动的时候呢，常常是分开说的。比如说从健康的角度，我们强调的是心肺功能，强调的是肌肉力量和耐力，强调的是柔韧性和体重和体成分。但是如果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常常强调的是速度、力量、耐力、平衡、协调等等的这些。那也就是说，你肢体的活动，如果你身体素质不够的话呢，比如说你的动作的稳定性不够啊，或者说你在运动的时候呢，比如说突然一个起跑，突然身体的一个转弯，那你身体素质不够的话呢，可能对你关节的稳定性，包括它对骨骼关节的这种保护的作用。其实人的这种活动呢，一方面是你通过这些肌肉的这种收缩完成了这个运动，其实相对来讲它有一个对关节的保护的作用。你比如说人的疼痛就是人的一个自然保护自己的作用啊，所以你如果做不到那个程度，它可能这个关节就不会，如果再去做，那除非就是外力的作用也好，你突然的用力也好，就超越了它的这个可控的范围，那一定会受伤的。所以说呢，你如果身体素质好，你能够容忍的这个活动的带来的这种刺激就会大。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说到运动的时候呢，其实看见的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说你跑一下呀，你转一个身呀，但是实际上在运动当中，比如说孟莹，你在运动的时候，如果在户外的时候呢，有地面不平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坡度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状况的问题，那你这个时候身体素质，就是你这些各种素质的好不好呢，就决定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身体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的程度够不够。如果你身体素质不好的话呢，再加上你又想运动的表现的又特别好的情况下，然后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又对这个项目不太了解，使了一个蛮力啊，就容易造成这个损伤。 对， 所以这就是从我们运动的角度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造成运动损伤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啊，当然呢，从结构上来讲，因为人体的解剖结构呢，它确实是有它结构的这种特点。你比如说，身体的不同的关节，实际上它的活动范围是有限度的，也有它活动范围的一个区间的。所以你如果超越了这个区间，那肯定是这个关节就会，比如说维持它的软组织，一定会出现超限的被拉、牵拉，那就会出现问题的。那么比如说过度的扭曲也会出现问题的。所以这就是从结构上来讲的话呢，它也是会造成这个运动损伤的一些原因。所以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呢，那就是说你一定呢是要科学的运动。 对， 所以科学运动就是说你对这个动作呢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还要有一个正确的运动的方法，同时你还有意识的始终不能掉这根弦，就是要预防防止损伤。 对， 然后呢我们再能够循序渐进，然后呢逐渐的去运动。 是， 你这样的话就会把损伤呢降到一个最低值。 嗯，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从结构的角度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了，半月板。 是，其实刚才听严老师的这个介绍啊，说到关于半月板损伤发生的这些原因，可能朋友们会在自己的身上找到半月板损伤发生的这个原因的根结。 对， 有的朋友可能是因为自身本身就是这个身体素质 对 不是特别好，或者说是体质比较差， 对， 那可能自己的半月板就比别人的半月板要更脆弱一些，更容易受伤一些。 对， 又有一些可能呢是一些朋友在运动前对于这个项目的不了解，造成了我在运动过程当中导致半月板损伤。当然还有就像刚才严老师也提到的，其实这也都可以分为是运动前中后的一些不同的阶段。那前期的不了解导致在运动中的时候那做的一些动作就是错误的，那就埋下了这样的一个隐患。 对， 而在运动后如果我们又没有做好一些相应的恢复的工作，又或者说是对它的一种及时的认知上的改变的话，那可能这个问题的损伤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 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提到过，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了半月板损伤的一个发生的密集的人群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有一点，就是因为年轻人啊，首先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呢，他们是非常的 有自信 的，哎，觉得我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容易会出现运动损伤啊，或者说是一些 不良的体姿体态的问题的。 对， 再加上就是年轻人的这个训练的方式呢比较的多样化， 他们可能还很剧烈做的， 哎，对，这是一个特点吧，年轻人训练的一种特点。 对，对， 再加上就是他们做这种高冲击啊比较剧烈的运动的时候，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呢他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做起来的时候 但是风险就增加了。 对，做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就像我们一直提到的嘛，这个祸根就埋下了。 嗯， 而还有一点呢，就是像刚才说到的，因为这种方式的多样性，很多的年轻朋友是喜欢自己去练习的啊，不管是在健身房也好，或者说是在家中。那对着视频，因为这种方式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他们更容易接受， 没错， 更喜欢这样做。但是做的过程当中，还是我们提到的嘛，他对于这个项目的不了解。只是通过视频的这种学习方式，没有一个真正的老师在你的面前进行指导的话，就有可能会埋下了这些隐患了。 对， 那所以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呢，我们在自己的意识上，在我们学习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啊，这种科学健身的认知或者说科学健身的知识储备还是需要不断的去提高的。接下来我们就要从咱们这个专业的角度听严老师去和大家介绍一下半月板的这个结构和功能。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介绍的话，可能也会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年轻朋友先去对我们这个很重要的部位有一个对于它的认识，这样的话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才会明白怎么做才是对它的保护，怎么做才不会对它造成伤害。 没错， 嗯， 其实刚才我已经讲这个呢，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讲到运动的时候呢，它是双刃剑的地方。所谓双刃剑的地方，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人们会想到的是运动带给我们的好处，比如说运动完了特别快乐啊，运动呢使我的肌肉变得更加的发达，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使我有了很好的一个比如说运动能力的展示，甚至呢我得到了冠军和得到了同伴的这个赞许等等的这些。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它和我们身体的结构和功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要想提高你的运动能力呢，首先源自于呢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结构和功能的了解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呢知己知彼，然后挖掘自己的优势啊，弥补自己的不足，然后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取长补短，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你的运动能力呢良性的向前发展。 嗯 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往往呢可能特别是年轻人呢关注运动本身的部分会多一些，但是呢他对自身的身体的了解呢相对呢少一些。但是更少的呢是在运动的这个元素的背景底下，怎么样能够既保护了身体，同时呢又能够把身体的潜力挖掘出来，然后呢使自己的运动能力呢能够倍增啊。所以呢这里头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半月板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想从预防运动损伤，同时又想提高运动能力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当然我们需要了解半月板的这个结构。 对 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了解了它的结构，我们知道了它的长处，知道了它的薄弱环节，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尽量利用它的长处，然后把它的短板呢在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把它补齐啊，这样的话呢你的运动能力呢才是更好的，才能够达到你的预期，同时呢又把损伤降到一个最低值。所以回过头来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半月板，其实半月板呢就它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膝关节这个位置啊，它具体的在膝关节这个位置当中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膝关节的上端是我们的股骨，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大腿骨啊，大腿骨。那么大腿骨呢一般来讲我们在解剖上叫长骨，那么长骨呢它是有两端的，一端呢就是和我们的髋关节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老年人这个股骨头就容易骨折啊。那么另外一端呢就是它的这个股骨的下缘啊，它是一个膨起的，就像一个拳头似的啊，但是呢它又有一个很光滑的一个关节面，这是股骨啊。那么底下呢就是说和这个股骨相对应的呢是我们小腿骨，小腿骨呢它最主要的一块骨头呢也是一个长骨叫胫骨 啊，胫骨的下端呢就是踝关节这个位置啊，然后呢它的上端呢实际上就是和这个股骨的下端相对接的这个部位，它叫做胫骨头，我们有的时候又把它叫做胫骨平台。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变成了这个膝关节的两个主要的骨骼所形成的最基本的结构。但是我们知道，从人来讲的话呢，人是直立的，人又要跑步，又要跳跃，人要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所以身体的重量呢，实际上呢是不断的给这个膝关节施加压力的。那如果你体重越大，这个施加的压力就越大，啊，如果你地面越硬，它返回来给这个膝关节施加的反作用力呢，也是越大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人在生存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又需要呢，让我们的身体呢，把这种冲击的力呢，降到一个最低值。 对， 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各种各样的缓冲的系统。你比如说我们从人来讲，你像你的脚底就有那个脂肪， 对， 它就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嗯， 你像我们体操运动的时候有体操垫，它也起到缓冲作用。你比如说咱们穿的鞋，如果这个鞋好不好的话，你比如说我现在穿的鞋就是一个底子特别柔软的鞋。 对， 这样的话呢， 鞋不是有的叫就是底下有气垫， 对，有气垫，甚至它还有人工的那种人工的那种叫什么工程力学，给你做成最符合你脚的这个脚垫。你比如说有些那个平脚板，它就可以做成带有脚弓的，这样就会省力啊。那你像再往上的话呢，就是我们膝关节，而这个半月板呢，正好是介于这个胫骨平台的上缘和股骨头的下缘两者之间，它就像是一个我们体操垫似的。那么这个体操垫呢，实际上在这个膝关节来讲的话呢，就是半月板，它是由两块组成的。靠内侧的呢，就像一个大写的 C， 嗯， 啊，然后呢，靠这个外侧的呢，就像大写的一个 O， 啊，然后呢，这个半月板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外缘它是相对厚一点的，靠近中间呢是薄一点的，越靠中间的话呢，它越薄，最后呢是一个空的。啊，所以这个半月板呢，它就起到了一个稳定这个膝关节的作用，啊，也起到了一个缓冲垫的作用，啊，所以人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你膝关节呢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我们觉得很滑溜的这种感觉。那么相反，不滑溜了，有卡顿了，那肯定是有问题了，而这个问题首先就源自于这个半月板可能出了故障了。 嗯，我们刚才听严老师和大家也介绍了半月板出现损伤的一些主要的原因，尤其为什么在年轻人的身上现在越发常见。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严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今天这个话题，谈一谈年轻人运动谨防半月板损伤。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令人心惊，魂魄散。 你这个在表演的时候，一定把它舒展开。 晚上七点，天桥艺术大厦宣南书馆里，连丽如先生的授课如期开讲。 紫气凌云。 而风雷京剧团团长松岩每天雷打不动的两个小时的练功也照常进行着。相距不远的天桥艺术中心，各类异彩纷呈的演出，此时也正你方唱罢我登场。九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北京中轴线上这片区域，早在20世纪初就是北京民俗文化集大成者，如今面积达2.07平方公里的天桥演艺区，是对比美国百老汇和英国伦敦西区建成的演艺集聚区。20年前，天桥地区的危旧房改造工程启动，

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年轻人运动谨防半月板损伤。我们就继续来听严老师和大家介绍这个问题吧。 那么在维持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呢，它厚的这一面呢，实际上它是靠关节囊当中的一些毛细血管提供血液，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呢叫做红区。然后靠近中间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呢它是得不到血液的供给的，它靠什么来维持它的存在呢？就是靠关节液。 嗯， 所以你看准备活动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种运动刺激这个关节液的分泌，它就对这个关节的关节腔里头关节液增加了以后呢，它的那个关节的润滑度就提高了。 对， 所以人们把中间这个区呢叫做白区。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膝关节呢，它这个半月板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除此之外呢，这个膝关节的稳定性呢，它是靠里边有一个交叉韧带， 嗯， 还有左右两侧呢，还有侧副韧带，还有关节囊，这样的话来维持这个膝关节的稳定性。 对， 但膝关节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孟莹你注意过没有？比如说伸直的时候，这个膝关节是很稳定的， 嗯哼。 但是半屈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这个小腿和脚是可以做旋转的。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旋转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股骨的这个头和这个胫骨这个头之间是可以做左右的方向的旋转。那么这个旋转的过程当中呢，它可能就会带动这个半月板呢，有点呢也伴随着这个旋转呢往出挤压的这种情况， 就是旋转的角度没有那么大，啊，没有那么夸张。毕竟我们在之前说了嘛，它还是以前后为主的。 对，它前后为主，但是它还可以旋转。 嗯， 但这个旋转的过程当中呢，你比如说在足球运动的时候，假如说你是一个带球的运动员， 嗯， 我是一个防守，我过去要抢这个球，抢这个球的时候呢，按足球的术语叫做对角。 嗯， 这个对角的话，就是球在这个位置，那么我过去挡这个球，对方也踢这个球，实际上就双方呢就开始这个力的一个旋转的对抗， 嗯。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力量是弱的，如果你是被动的，很有可能你的这个膝关节就会出现扭伤，就是韧带的拉伤， 啊， 就是旋转的拉伤。 是。 还有一个，你落下来的时候呢，这个膝关节也是不太稳定的，也容易造成呢内外侧的这个韧带，包括前后交叉韧带的拉伤， 嗯 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膝关节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你像半月板的它的存在呢，实际上就是对膝关节的工作呢，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作用， 对， 保护的作用。回过头来，那就说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假如说你的运动的动作是不符合这个膝关节结构特点的，那一定会出现损伤的。 嗯， 那不会，那哪些是违背这个特点？你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假如说你是个体重特别大的人， 嗯， 又老做跳跃运动，你想这不就是反复的这个股骨头和胫骨的平台呢不断的冲击。 对，对于中间这个半月板在进行挤压， 肯定就是不断的挤压， 啊，对。 如果在挤压的过程当中你在突然的变向又有扭曲，这个东西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突发的， 嗯， 特别力量大可能会出现问题。为什么我说最开始补充孟莹刚才讲到的那个除了年轻人以外呢，和运动项目有关系。 对， 而这个运动项目呢实际上就是你要长期的做这个运动项目的运动的话呢，你又 没有顾及到你这个动作的对不对，所以你在长期的反复的运动过程当中呢，它就会出现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因为你的动作不正确，把这个半月板呢就把那个平均可能磨损的部分呢就会集中在某个部分， 嗯， 被磨损掉。那么你要是在外侧的这个边缘的话，你还有血液的供应，而内侧的话呢可能就会达不到这个关节液的补充的这个目的，那可能就会随着你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它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呢也有很多种，比如说有完全的断裂， 嗯， 还有变成的碎渣渣的啊，还有的呢就是出现一些裂纹。所以你看这个半月板受伤呢就会出现有好多膝关节部位的这些问题， 嗯， 所以你看这个呢就等于是我们对这个动作的理解不理解，这就和你对这个膝关节的结构的了解不了解呢就有了很密切的关系。 对，那当然就像您提到的嘛，半月板的一个结构我们已经认识到了， 嗯， 它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承担着一个很重要的 行走的过程当中它的缓冲的作用嘛。 对，所以其实哪怕没有运动我们在日常都会对它进行一些磨损。 那当然是。 对，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那我们对于半月板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给它造成的这种冲击就会更大。 那当然是， 嗯，刚才严老师其实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过一点，这个可能和一些运动项目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足球运动。 对， 它的这种运动特点， 你比如说篮球排球都是跳起跳起，这是多的。 对， 还有它左右身体做各种各样的变向， 嗯， 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 嗯，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个关节的特点不了解，可能就会违背这个关节的活动的活动度和它的活动的这个具体的特征，就会出现问题。再一个呢，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你身体素质不好，所以你在维护你的这个关节的稳定性上呢就差。 对， 所以同样的情况下呢就会出现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去谈一谈吧，这个半月板损伤之后啊大家往往会有不同的反应。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因为它这个受伤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的这个反应也不太一样，但至少首先我们可能都会有疼的感觉，才会发觉说我的半月板是有问题了，是受伤了，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可能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病症了。 对， 那一般会出现的症状除了会疼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反应，让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去关注一下，我有了这些情况可能就代表着我的半月板已经有一定的问题了， 嗯， 大家需要去注意了。 对， 嗯， 第一个就是孟莹讲的疼痛。 哎，对， 因为疼痛也好，人的各种好多感觉呢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本体反应， 嗯， 它是告诉你我不能再这么去做了。 对，你要停下了，你要注意我了。 你比如说我晚上老想睡觉，那肯定是你睡眠不够了， 嗯，对， 那你疼痛呢肯定是这个地方有问题了。 是的 啊，所以它一定是一个提示。但是这个疼痛呢实际上我们讲到半月板因为它是在膝关节嘛，所以你比如说我下蹲的时候或者从蹲的状态站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膝关节的疼痛， 嗯， 首先是这个位置， 对， 一定是在膝关节这个位置啊， 嗯。 第二个呢就是半月板损伤的时候呢，就是你在蹲身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这个膝关节呢有那种像圆珠笔嘎哒嘎哒的那种， 对，咯楞咯楞的响声， 咯楞咯楞响声。第三个呢就像我们看一个电视剧似的， 嗯， 在那网上有卡顿，就说你在屈伸的过程当中突然觉得绊住了， 不是那么的流畅了，啊， 对，为什么呢？那很有可能是你半月板的破裂了，破裂了以后呢， 嗯， 它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关节的这种，你想我们如果吃那个骨头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大腿骨呢， 嗯， 那个是特别光滑的那个面， 对， 那个半月板呢它也是一种纤维状，它也是一个光滑的面，但是如果这个光滑的面当中突然的有个断裂了，那实际上它在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这种卡顿的这个情况， 嗯， 当然也有关节面被磨损的情况，但是这个我们讲的是半月板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不注意这些问题，不及时的到医院去找大夫给你诊治的话呢，久而久之呢可能就是又会因为呢比如说膝关节疼痛呀，有响声呀，有这种卡顿呀，我又不敢运动了， 嗯， 那又不敢运动的话呢他就会一连串的就像底肚楼睡袍似的， 又不敢运动，不敢运动的话呢，这块肌肉呢就变得慢慢的不被运动刺激而萎缩， 萎缩了，对、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它都是连锁反应的。 对，当然刚才严老师在介绍这几点症状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倒着来说啊，像严老师提到这个会疼，那肯定是我们已经发生了问题了， 已经比较严重了。 对、嗯，但是有时候可能会想和会卡顿这种，往往是在会疼之前就已经有征兆了，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种预示，那我们就应该重视，因为我们在之前也提到过，这种关节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我们蹲下去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时常会出现这种响声在我们的膝关节，但是有时候说这个响声无需太过在意， 对， 但有时候这个响声，尤其是伴随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卡顿的时候，大家就要去重视起来了。 其实这里头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要仔细聆听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 对。 因为有些变化就可能我们平时呢觉得哎呀就完了就没事了，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一点一点的没事累积到最后就成了有事了， 对，最终造成这种疼痛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确就是需要及时的去就医来进行一个治疗了嘛。啊， 对，因为在运动当中的这种损伤呢，其实它总体来讲它又分成急性的和慢性的， 嗯， 所以你像半月板的损伤它也有急性的， 对， 你比如说在像我们刚才讲的就举的那个例子，足球的、 嗯、 这可能就是在对角的那一瞬间，或者说我在篮球比赛抢断球的一瞬间，就造成了这个膝关节过度的扭曲， 嗯， 它会造成这个半月板的损伤、韧带的损伤。但是还有更多的，我们从大众健身的角度来讲呢，是因为长期的你运动过程当中，既没有关注到这个解剖结构怎么样正确的利用它，同时呢又把动作学习的不正确。好像这种民间的，你比如说我看到过好多那个视频，民间的，你比如说打乒乓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打法， 嗯， 啊，你看打得特别熟练，但是这种特别熟练的背后呢，它有的可能是正常的，但是有很多呢，可能恰恰是动作不对的。 对。 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和大家去谈一谈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在半月板损伤之前的这种预防的工作了、 嗯、 说了这么多当然是希望大家不要出现半月板的损伤，而怎么来预防发生半月板损伤的问题，就是我们更加要关注的，这也是我们说嘛，未病先防，不要让它发生或者发生的晚一点，这对于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都是更加重要的，以及还有就是当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治疗，但是一定还是要明白预防大于治疗， 没错。 嗯， 这个其实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思想。 对 啊，那么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呢，第一呢，就是我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对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有个老师写了一本书，他就说是要认识身体啊，要利用身体，还要锻炼身体，还要呢促进身体的发展， 嗯， 所以你不要认识身体，这就是说我要把自己的身体的结构和自我身体的状态要了解清楚。第二个呢，就是我要利用身体当中呢，比如说我的长和短的部分，取长补短。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合理的利用运动的和生活方式当中的身体的活动来维持我的身体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嗯 啊，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聚焦在这个半月板的话呢，那我想呢，第一个呢，那就是我们要做好准备活动。 但是我觉得啊，对于这个运动的认识，是不是应该比准备活动还要再排更前一点？ 那当然是，那当然是，那一定是，因为你这个运动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你了解这个运动，其实这个运动虽然我们在这讲的是一个很宽泛的，但是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可能孟莹讲的这个运动就是打羽毛球， 对， 我可能这个运动呢就是打篮球，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运动的特点。所以我们在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呢，有一般性的准备活动，还有专门性的，专门性就是针对这个运动项目的特点的准备活动啊。那你比如说像孟莹，如果你打羽毛球，可能除了一般性的准备活动以外呢，比如说肩部羽毛球打的时候呢可能会多一些啊，还有一些踝关节啊，或者说是其他的部位。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运动的装备很重要， 嗯， 比如说你的鞋，那你说实际上我们会仔细的去看的话呢，不同的运动项目真的是有不同运动项目的鞋。你比如说篮球它一定是高腰的。 嗯。 高腰的就是保护它的踝关节。 脚踝嘛。 啊。那你像田径它一定是低腰的。 嗯。 啊。所以这个 不同的运动鞋，包括网球，它都有专门的运动鞋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呢，什么样运动你穿什么样的装备，它其实在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保护你身体的安全。 对，防止受伤 啊， 对， 而且不仅仅只是防止半月板受伤、啊、 对对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装备要合适哈、啊。第三个呢就是场地要合适，你比如说我到路跑的时候，那就要选择路面的问题，至少是你要注意路面的问题。比如说我在健身房的时候，那我就要注意我是不是长期的不断的要去用跑步机来做，因为跑步机它是固定的频率的话呢，它就是以固定的方式来反复刺激你的膝关节，就容易出现问题啊。所以呢你比如说我们就强调运动的多样化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保证，你比如说一周里头两次力量练习，三次做跑步练习，你这就可以弥补这个天天跑步这个在跑步机上跑步带来的负面的作用。 嗯，尤其力量练习对于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半月板的这个保护的 对 意义，它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更直接的、啊、 对， 当然呢就是加强下肢的肌肉力量和膝关节韧带的一些辅助性的练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的力量强了，韧带的这种维持它关节的稳定性的能力强了，那实际上呢就是它相对来讲它出现这个受伤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因为它的稳定性和他的这个受伤的这种带来的抵抗的这个能力之间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所以呢就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像对于半月板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就是你增加下肢的肌力和关节周边的韧带的这个辅助的一些练习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样的话呢既可以增加这个关节的稳定性，同时呢通过这种练习呢它的灵敏性呢也不会太差。第二个呢其实呢就假如说我们做比赛，有假如说我们参加比赛的时候呢，那就是说你比赛以后的恢复呢也是特别重要的， 或者叫我们日常训练之后的恢复， 或者说你锻炼之后、 啊、对对、 哎、因为你这个里头呢就是我们讲的呢就是说你是消极性的恢复还是积极性的恢复。因为在运动之后呢他身体一定呢是在操劳的之后呢他有很多的代谢的物质，还有呢他身体的一些结构和功能当中的一些部位呢会出现一些疲劳的状态，所以你要让这个疲劳的状态呢尽快的消除掉啊。那这里头呢就是说你积极性的恢复呢就是等于是我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依然保持在一定的速度的前提下，那么它所产生的废弃物呢就会尽快的排出啊。那么它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或者说需要的这部分的物质呢就会更快的呢提供给这些相应的部位，所以它的这种产生运动之后的疲劳的这种现象呢就会尽快的消失掉。 嗯， 所以你看我们在运动员也好在我们训练的过程当中也好，甚至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也好，这个练习结束以后的恢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一个部分嘛、 啊。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呢就是说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动，比如说这个拉伸。啊，那你像拉伸这个呢在运动前准备活动拉伸呢它可能更多的是动力性的，而在这个运动后的拉伸呢相对来讲呢尽可能的是静力性的，而这个静力性的话呢从这个拉伸的角度来讲呢它容易促使这个物质的代谢过程当中它的一些废弃物的消除啊，同时你又是在一个动的过程当中又确保了血液的一定的循环的速度，所以这个对我们消除疲劳来讲呢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当然还有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锻炼的过程当中也好，那作为专业运动员呢不用说了，他有很严格的训练的计划啊。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呢就是说你这种体育锻炼的话呢看似呢好像是跟着感觉走，但是实际上呢它里头包含着很多的科学的元素，也就是说这里头呢有科学锻炼的很多的一些原理和方法在其中， 所以说呢，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需要有科学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所以你的这个计划就变得很重要。比如说我能够把时间控制好，我有足够的时间做恢复的这个练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有时候也在观察，比如说大众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去了那儿就开始跳，跳完了就回家。 对， 所以他对准备活动这一部分和结束部分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他们是不太关注的。 嗯 啊，当然这里头也和他的一些运动是有关系的，但是呢，从人来讲，他的这种基本的生命的变化的这种规律，那么我们讲准备活动运动基本部分和结束部分的恢复的这个运动，它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所以你把这两个一头一尾去掉的话呢，中间这部分呢它可能也会产生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呢实际上呢它就具备了双刃剑的可能性了。所以第一个，你准备活动不够充分，就造成了发生损伤的潜在的风险。第二个呢，你如果结束部分不去关注它，可能又使你锻炼的本来应该消除疲劳的时间缩短，锻炼效果提高的这个程度就降低了啊。所以我们在大众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误区，但是呢大家又视而不见。我想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一个地方吧。 对，尤其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啊，不要认为自己年轻无极限，就忽视了我们对于在运动结束之后的这种基本的一个身体的恢复训练。 对， 这是很有必要的。 对， 而且也是防止我们受伤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嘛啊。 对， 那当然还有就是在我们日常健身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强调的这种科学性一定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嘛啊，它应该是在我们的准备活动之前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对于这项运动，我所参与的这项运动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科学的了解，不是说盲目的看哪个热我就去做哪个， 对， 看大家玩哪个我就去玩哪个， 对 啊，而是我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这项运动可以给我带来什么样的训练，我在这项运动当中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才可以有收获，就是一定还是要非常的明确我们的一个训练的计划的。 没错，其实您讲这个呢，比如说我回到我们最开始讲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发生这个问题呢，就是年轻人他往往是对自己的身体是过于自信了，他不觉得这可能是发生问题的一个点，那就是他想到的更多是运动带给他的乐趣。 嗯 啊，那么实际上呢，真的是运动过程当中它的风险是和运动并存的啊，所以呢就说特别是作为年轻人来讲，可能从运动的剧烈程度上来讲，从运动的这种过程的这种复杂程度上来讲，比如说你打一场篮球，可能如果年龄大的人就是投投篮运运球仅此而已，可能从年轻人来讲他的对抗性就比较强。 嗯， 那么对抗性比较强的时候呢，他又争强好胜的这种潜意识也比较强，所以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很容易忽略掉他身体本身的一些实际的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是产生运动风险的一个环节。所以呢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呢，这个是我们在运动当中呢是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尤其年轻人呢，比如说他跑步也好打篮球也好，其实用到膝关节的部分是特别多的，所以我们这里头就是得注意对自身比如说体重的控制呀，运动的方式的选择呀，包括运动的多样化呀，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是， 所以运动损伤的发生呢是需要我们在运动整个过程当中都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对，还有就是严老师在之前也强调过的嘛，我们随时要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 对， 或者说给我们反映出来的一些信号，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 还要求助医生。 对，那我们自然的这个半月板损伤的问题可能也会被降低到一个最低的风险值。 对，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去探讨了一下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非常重要的这个半月板的部位，尤其也是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年轻朋友提高一些这种意识，咱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不要因为自己的这种年轻反而犯了一些大意的